空气，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。

是寂寞与我为邻。我们的爱情像我路过的风景，一直在惊喜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总不停顿的一个瞬间，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，我最好不过你一个指尖。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，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，我早已习惯你的名牌香水味，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，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味。

the sweetest one, me or Mayo. Son of a gun, we'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. Buzzing, kinfolk come to see Yvonne by the dozen. Dress in style, go hog wild, me or my own. Son of a gun, we'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. Dress in style, go hog wild, me or my own. Son of a gun, we'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. Goodbye, Joe, you gotta go. 相偎的两个人，才能搀扶走 只有想，爱相知相依相偎的两